弟兄姐妹平安。刚吴大哥已经告诉我们今天的经文《使徒行传》十五章最后几节到十六章第十节，邀请你翻开你的圣经，由我来念经文。OK， 这是上帝的话语。过了一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景况如何。”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利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利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佛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在夜间有异象显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以为上帝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宣讲的话语能够进到人们的耳中，也让人们耳中所产生出来的意念和带出来的行为都蒙你的悦纳。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保罗想要探访他第一次宣教所到的各城，要看望弟兄们如何。身为一个传道的人，保罗他自然想要探访他所传道的对象，毕竟传道不是说说就算了，福音不是撒种就不用再管了，探访非常的重要，探访是一个传道人必要的工作，也是一个传道人应该想要做的工作。如果一个传道人或者长老打从心里就不想探访，也不喜欢探访，他就不应该做传道人或当长老。保罗之后会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说：“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受，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但提摩太刚才从你们那里回来，将你们的信心和爱心的好消息报给我们，又说你们常常纪念我们，切切的想见我们，如同我们想见你们一样。所以弟兄们，我们在一切的困苦患难之中，因着你们的信心就得着了安慰。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你们若靠主站立的稳，我们就活了。”这节经文总是叫我心中充满某种莫名的敬畏。这节经文有许多真道的奥秘不可言喻，但是我认为这节经文至少形容一个真正蒙主呼召的传道人，也评估他事工的标准。评估一个传道人不是看他的教会规模，不是看他的教会奉献有多少，不是看人们对他顺服的程度，也不是看他的人事布局，不是看他的口才，而是看他传道的会众是否靠主站立的稳。每一个人都会为着某些事、某些人或生或死。一个传道人要为什么而活？一个传道人是否活着，他活着是否有好的生活品质，取决于什么？ 看看你们是否靠主站立的稳。所以心腹如果能够按照这个标准来评估心腹的传道人就好了。因此当传道人邀请他自己到你们家吃饭的时候，要记得不是他闲得没事做，也不是他没有饭可以吃，也不见得是你家的饭特别好吃。当然好吃饭的那一家会有优没有，而是他不能不去看看你们是否靠主站立的稳。今天我们开始看保罗的第二次宣教旅程，让我们总记得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第八节刚才的那节经文，让我们记得使徒保罗他的身份，他的生死取决于圣徒们可否靠着主站立的稳。当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回去探访弟兄们吧，看看他们的境况如何，他不是说我们出去走走散散心，最近安提阿教会工作压力有点大，我们可说这就是他身为传道人他的本性使然。而且幸好当时保罗他们没有 Zoom， 没有 Skype， 没有 FaceTime， 不会，不好意思你可以打开你的视讯吗？不太稳定，那个杂音很多，你看不到你的脸，可以移一下，就看到你的头发。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那个好像很流行，就是看视讯的时候，只有头发或者耳朵出现在荧幕边缘。我不知道那是最近的潮流还是什么。Anyway，no， 保罗 ，no Zoom， 没有 Zoom， 保罗没有 Zoom， 保罗他翻山越岭，他漂洋过海，他徒步，他骑驴子，他搭一艘船到你家去探访你。巴拿巴其实也有一样的心智，只不过他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一起去，但是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离开这个字直接也可以翻译为背道或者叛教，背道他们，不和他们去同去做工，不与他们同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就以为直接翻译就是认为马可不配再与他们一起出去宣教。保罗之后会说，基督的执事，上帝奥秘室的管家，所求于这样子人的，所求于管家的，就是要他有什么忠心，而马可没有忠心的完成上一个任务，因此保罗对马可有很深的成见。巴拿巴同样的也有他自己的意见，他是劝慰之子，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自己的想法，于是两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争论这个字眼在和合本里面是非常典型和合本很客气的用词，原来的这个字的意思是大变动，大分裂，这个字眼甚至比所形容的，甚至是比他们之前与法利赛教派的人所发生的大大的争论那个字还要激烈，是好像就是爆发出来无法控制，充满怒气的争执。我听说这段经文是圣经辅导师最喜欢引用的经文之一，来论说如何解决纷争。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用这段经文，的确我们可以问，难道保罗不应该看在马可母亲的面子上从轻发落这个年轻人吗？马可母亲就是在耶路撒冷圣徒们就是在马可的母亲玛利亚家聚会的，在十二章那边有提到，难道他不应该更宽容的看待这个年轻人的软弱甚至跌倒吗？帮助他灵命的成长，再给他一次机会，或者难道巴拿巴不应该顾念考量到宣教任务的严重性而放下他自己对马可的私人感情，因为他们是表兄弟？我不太确定，很多人试着厘清在这件事上到底谁对谁错，是否保罗太严厉，是否巴拿巴过分 看重私人的关系。大部分的学者指出，安提阿的教会站在谁的那一边？似乎是站在保罗那一边。不见得他们全然认同保罗的作为，但是教会的确祝福保罗，他蒙弟兄们把他交于主的恩中，而巴拿巴他就再也没有出现在经文里面。我们评估这类事件，我们评估他人的对错，都很有智慧，也很有爱心。我们喜欢问你为什么不忍一忍？你就少说几句话。你为什么不多一点爱心？你们为什么不能够和好？保罗，你这样子怎么给人家立下好的榜样？所以弟兄姐妹，什么事情最容易凸显我们的自义？就是在别人的争执之上，我们最容易自以为意。马太亨利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是历史上最优秀最好的两个人彼此争论，而且他们不止优秀，他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巴拿巴曾经为保罗背书，引荐他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保罗曾经公开指责巴拿巴，但是他们之后还是可以一起为福音的真理打拼。历史上最优秀的两个人，为了小事一桩，这是加尔文的用词，小事一桩而失控，大起争执，赤裸裸的展现他们个人的软弱。我不确定这段经文是排解纷争，所谓 conflict resolution 的案例或者典范，谁对谁错我也不知道，我也更不认为这是重点。重点是这样的争执，这样的分裂，对教会，这里教会来说肯定是不好的。这段经文不是关于保罗和巴拿巴之间私人的纷争，而是关于教会。路加用的字眼，那个字眼大纷争，也是74译本在耶利米书32章37节所用的字眼。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之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大恼恨，大恼恨，恼恨不好，大恼恨更不好。我们不需要大恼恨，教会也不需要大恼恨，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上帝。上帝在最好的人行出最坏的行为的时候，仍然叫他的教会得益处。上帝可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个人的软弱、个人的愚昧，变成使他的教会得益处的好事一桩。最好的人，最优秀的人，可以尽其所能做最坏的事，但是上帝总是叫他的教会得益处，就连保罗和巴拿巴都不能阻碍福音的扩展。你看这事的结局是如何？你看这纷争，有关于纷争，纷争就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巴拿巴和马可不去，希拉和提摩太也就不来，而马可又怎么样呢？马可他最终有没有靠主站立的稳？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其实这表示这省了保罗一段路程，他本来要回去居比路探望那里的弟兄。保罗则拣选了希拉也出去。希拉这个人他有一点意思，他和巴拿巴一样是有劝勉的恩赐，他从此就成为保罗很重要的同工。我们也注意，刚强如保罗的人，一直到保罗去世之前，上帝都赐恩给他，放在他身边一个可以劝勉他、鼓励他的人。从一开始，亚拿尼亚、巴拿巴、希拉。新约并没有记录希拉他说的话，我们没有一节经文是直接出自希拉的口中，但是有很多的经文是出自希拉的手笔。 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二节十三节，那封信的最后几节经文，彼得说，这不是你们和合本的翻译，但是比较正确的翻译。借着我所看为忠心的兄弟希拉，我略略的写了这信。彼得前书是学者认为是希拉代笔使徒彼得所写成的。保罗希拉他们去到路斯德，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为什么在路斯德有一个门徒？还记得路斯德吗？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几年前曾经去过路斯德，因为保罗曾经在路斯德讲了一篇道，因为保罗在路斯德曾经有人要拿起石头打死他，以为他死了，因此在那里有一个门徒。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直接的，因此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提摩太这个人他是如何信主的？保罗之后会说，提摩太他心里他那无伪之信，无伪之信心是先在他的外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心里面的。因此最有可能的是发生什么事？提摩太的祖母罗以和他的母亲有尼基多年前听过保罗讲道，也目睹保罗殉道而归信主耶稣之后，这两个女人再把福音传给提摩太。我个人一直觉得我和提摩太是很有缘的，因为我也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不是因为我的父母给我取英文名字也叫提摩太啊，也不是，而是我的信心也一样。我觉得我相信是先在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里面的，是我的祖母和我的父母亲常年为我祷告，多年为我祷告，我才回到上帝的面前。看来提摩太的祖母和母亲也忠心的教导他这信心之道，以至于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什么称赞提摩太。这的确非比寻常。为什么？因为提摩太虽然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但是他的父亲是什么？是看起来他并没有在犹太的会堂里面成长，他没有受割礼，这就表示他是以外邦人的身份长大的。或许他希腊人希利尼人的父亲不允许他受割礼，或许路斯德根本就没有犹太人的会堂。还记得保罗到路斯德的时候，他不是进到会堂按照案例先在会堂里讲道。 So 那些地方的犹太人，路加告诉我们，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希利尼人。这句话的意思不仅表达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真正意味的是提摩太他有一个犹太人的母亲，却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规矩受割礼，反而依照他父亲希腊人外邦人的身份做了一个外邦人。关于提摩太受割礼这件事，我相信心服的弟兄姐妹对这件事的理解会比教会历史中许多批评保罗的人更好。很多人以为保罗在这件事情上面为了务实而牺牲原则，很虚伪，一边告诉人不需要受割礼，却又自己给提摩太行割礼。你可以想象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们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们遵守。什么条规？保罗在台上告诉大家，你们不用受割礼。在台下或在台后，提摩太很痛苦，有苦说不出，但是 you know, 告诉人们你得救不需要受割礼。逻辑上和道理上并不排除人为了福音的缘故受割礼这个选项。保罗说他为了福音的缘故， 对什么人就做什么人，对犹太人就做犹太人。如果有人说，如果有人对保罗说，你必须受割礼才得救，你就打死保罗，他也不给人行割礼。但是如果叫提摩太受割礼，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可以不惹犹太人的气，不造成犹太人领受福音的阻碍，那么保罗他自己就拿起刀为提摩太行割礼。这个原则和禁戒拜偶像食物的原则是一样的。保罗之后会写信给哥林多人说，论到祭拜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在这个偶像在世界上不算的什么，其实食物不能够叫上帝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就尽管吃，不要为了良心的缘故去问什么，问哦，这有没有拜过偶像，只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这个自由成了软弱人的绊脚石。所以他说，如果食物叫我的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我叫我的弟兄跌倒了。这就是为什么上周我不太确定我没有讲得很清楚，我认为耶路撒冷使徒下的禁戒，关于食物的禁戒，并非绝对的禁戒，而是为了他人在安息日聚会读摩西律法的犹太人，为了这些犹太灵舍的好处而守的禁戒，为了他们的好处，我就不吃拜偶像的东西，并非拜偶像的食物本身有什么了不起的，而是不叫他人跌倒。这也是我们现在基督徒吃猪血糕的原则。如果有人要坚持在行府，你要禁戒猪血糕才算是基督徒，才能够领圣餐。我现在马上会请宜馨帮我们去订一大锅猪血糕麻辣臭豆腐。好了，我可以出钱。但是如果弟兄姐妹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自由，没有这个信心，以为基督徒就是不应该吃猪血糕，吃猪血糕就是让他心里觉得不舒服不安，那么为了他的缘故，为了他的好处，我可以牺牲自己不吃猪血糕。路加告诉我们，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为什么他这边讲于是，就表示跟前面讲的有关系。为什么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因为这个信心无非就是上帝借着保罗他们所传递的，叫人遵守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们所定的规条，就是那真实无伪的信心，活的信心，发出爱灵舍的信心，是可以为了灵舍，可以为了犹太人而舍己的信心，也叫人境界犯奸淫而成圣的信心。因此难怪雅各会说，你们这几件若能够自己境界不犯就好了，就大有益处了。保罗他们本来是想要对不起，保罗他们本来是想要进到亚细亚，就是直接往西走。这个亚细亚就是以弗所教会所在的，或者启示录那边提到七个教会的亚细亚省。但是圣灵禁止他们，因此保罗他们是往北走。耶稣的灵又不允许他们继续往北走，进到皮推尼。这是耶稣的灵第一次也唯一一次在圣经中出现，是吗？耶稣的灵这个字眼只在这里出现，但是到底有几个灵？有圣灵，有上帝的灵，有基督的灵，有耶稣的灵。一个灵，一个圣灵，不外乎就是我们复活升天的主他自己所领受那应许给他的，又浇灌下来给他教会的圣灵。 路加没有告诉我们这圣灵如何禁止保罗他们，没有告诉我们是不是又打了一样的声音，像在五旬节，或者他们的耳中听到有细语，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保罗是怎么认出那个夜间异象出现的人是马其顿人，是因为他的口音吗？还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图片，马其顿人他们会穿那个什么罗马兵，我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们可能以为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问题。那教会历史之中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保罗怎么认出那是马其顿人？有人觉得那个马其顿人其实就是路加，保罗他其实没有看到什么夜间的异象，是路加作者本身用这种方法表达他在特罗亚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 I don't know 你看得出来有一些圣经学者，如果他们本来就不信圣经里面讲的话，他们可以研发出来的这些理论比圣经话语本身更难以置信。第十节路加写，保罗既然看到这个异象，我们随即想往马其顿去。这是使徒行传第一次用我们的语气，表示路加曾经他亲身加入保罗的宣教团队。这个下个礼拜我们会有更多的讨论，但是今天我要请大家注意，宣教教会的任务 mission， 教会的任务的确可能出自某一个人的想法。保罗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好或不好其实最终并不重要，因为基督教会的 mission 的任务总是基督的灵所指派的。正如父差遣子，父与子又差派圣灵，圣灵就是在永恒之中出于父和子，在时空之中由父与子所差遣的灵，而如今子透过他的圣灵又差派教会。因此教会的宣教神学不外乎就是圣灵论。宣教不是人的谋算，不是策略，不是方案，不是预算，而是圣灵大能的引导，不可能会失算，也不可能会失败。阿明，我在说什么？这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弟兄姐妹，不论一个任务有一个多么软弱、多么愚昧、多么无厘头的开始，保罗起初就想，哎，很单纯，我们去看看弟兄们，然后为了这个想法和他的弟兄巴拿巴分手。一年多前有某个人有一个想法，啊，你们可以在新庄开始主日聚会，然后呢就有新庄改革中福音中心。So what? 那又怎么样？有圣灵的引导，人中心顺服基督的灵，任务就不可能失败。最后我想花一点时间再讨论一下跟我同名的提摩太。不是因为我很喜欢讨论自己，我们对提摩太的父亲认识并不多，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希腊人，但是我们对提摩太的父亲认识很多，因为谁是提摩太的父亲？保罗后来称提摩太为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我亲爱的，我所爱的儿子。提摩太他就是对每一位盟主呼召做传道人的人来说特别的亲切。为什么？他是一个受教的传道人的典范。提摩太，你若将这事提醒弟兄们，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在真道的话语和你向来所顺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提摩太，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这些事你要殷勤的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提摩太，我在叫万物生活的上帝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要守这命令，毫不沾污，无可指责，直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显现。提摩太，我儿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过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给那能够忠心教导别人的人。提摩太，提摩太，我在上帝面前，并且在将来要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Sinclair Ferguson 富格森他指出，保罗他每一封信都是以恩惠平安问候圣徒，没有例外。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加拉太书，一直到腓利门书，都是恩惠平安，愿上帝的恩惠平安归到你们，除了写给提摩太的信。提摩太，我儿，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归于你。恩惠、怜悯、平安，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认知他儿子提摩太特别需要主的怜悯。因为从字句之间看得出来，提摩太本身并不是一个刚强的人。保罗认知他自己的任务就是要训练提摩太他的儿子这个卑贱软弱的器皿，造就他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宝贵器皿。弟兄姐妹，人或软弱或刚强，最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恩慈的上帝使用刚强的人，也使用软弱的人。当保罗他刚强的保罗走到生命的尽头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极许软弱的。他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后书是我们手中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他说，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留着。他继续写，提摩太，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到他那里来干嘛？他说他在特罗亚，今天有提到这个地名，留了一件外衣。你要把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带来，那些书你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疲倦。被砍头之前，保罗知道他时间不多，他要的是什么？一件外衣、书，还有疲倦。Scholar， 还有什么？他还要什么？提摩太，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因为迪马他按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铁沙罗尼家去了。格勒士往加拉太去，提多往达马太去，唯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提摩太，你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用。有 Christos， 这与二章二十一节的合乎主用是同一个字。马可 这个曾经背道福音事工，离弃保罗，不配与保罗同工，卑贱软弱的器皿马可，如今成了合乎主用，与保罗有益处，预备行各样善事的尊贵器皿马可的师父巴拿巴，忠不忠心？巴拿巴的结局如何？巴拿巴他有没有忠心造就了一个靠主站立的稳的门徒马可？提摩太和马可这两个软弱的年轻人，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在极大纷争之下的产物。按照人之常情，他们不可能会有什么交情，不应该会打交道。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巴拿巴的。但是按照上帝超乎人所求所想的恩典，提摩太和马可居然成了同工，在同一个地方为福音打拼，是上帝的器皿。提摩太，你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从前与我没有益处，如今他对我大有益处。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恩典，这就是上帝的恩典在每一个蒙恩的人身上工作的方式，把卑贱软弱无用的器皿变成尊贵刚强合乎主用的器具。保罗、巴拿巴、马可、提摩太，你我没有例外。有谁能够测度我们上帝的心？有谁能够测度我们主耶稣基督爱之长阔高深？有谁能够测度圣灵奇妙的作为？奇异恩典，奇异恩典，弟兄姐妹，这就是奇异恩典。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怎样高过地，照耀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为此感谢你，因为幸好，幸好不是我们的意念，幸好不是我们的道路，乃是你的旨意，你的方法。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你儿子的话语，就听而明白，你是乐意使用软弱器皿的上帝。帮助我们，就不再注目我们自己的软弱，而专注那我们复活刚强得荣耀的主，这样我们在一切的软弱和不足之中就有盼望有喜乐，而靠主站立的稳。为了你儿子的缘故，我祷告